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燕无师邀沈乔泰山山顶练剑，却不料被问及太华剑今在何处。不过好在沈乔并没有追根寻底，稍稍问一句就带了过去。两人在山顶交手，数百招之后，太阳已经冒出轮廓，金光万丈，照耀四方。沈乔险险落败，并非因为他的剑招不精妙，而是他的内力现在还未恢复到鼎盛时期。而燕无师有了残卷之助，在短短三个月内便能够修复魔心破绽，更上一层楼，可见其天纵之姿，精彩绝艳。天分过人者往往心高气傲，难以接受比自己天分更好的人存在。沈乔却没有这个毛病，他性情温和，对人对事都秉持一颗宽容的心，遇事先检讨自己，再责怪别人。他收剑立定，拱手道： 先师在时曾说再过几年燕宗主也能与他不相上下了，如今果不其然，多谢赐教，贫道受益良多。 阿乔，以我们今时今日的关系，你这话说得太见外了。 我们今时今日有什么关系？算了，姑且忍了你这三不五十不着边际的话，否则自会有千万句外力等着我。总有理啊。 时辰不早了，我也该去指点十五和七郎练剑了。 沈乔对燕无师的夸奖并非吹捧，而是真心实意觉得对方比自己强，道谢也道得真诚，并不因落败而极度愤怒。胜就是胜，败就是败，不掺杂其他的恩怨或喜怒，在沈乔看来如此简单。燕无师觉得沈乔这认真的样子实在百看不腻，从前有多想看此人彻底堕入黑暗深渊，变得愤世嫉俗，现在就有多喜欢这副温柔剔透的心肠，因此才调侃沈乔见外。如今见沈乔依然不搭这茬，自顾走着，更是喜欢得很。他将对方神情回味再三，便也跟着沈乔一起下山去了。从山顶往下走，两人一前一后，前面的走得有些急，后面的不紧不慢，却始终不离五步之遥，正如两人如今的关系，介于清白与暧昧之间，藕断丝连，欲说还休。沈乔回到碧霞宗后院，便看见自己门口立了一人，对方显然也瞧见沈乔由远而近走过来，年轻而冷峻的面容竟露出一丝连在赵池营面前也未曾流露的笑意。 沈道兄，好久不见。 嗯，哦，李公子，许久不见，近来可好？ 啊，我很好。 李青羽本不是感情奔放之人，方才露出那破天荒一笑已是罕见，他的笑容很快收敛，恢复往日面容平静无波的模样，只是依旧能够让人感觉到周身愉悦的情绪。沈乔对李青鱼的印象也很不错，当日对方一开始虽带了轻视，但后来却慨然以剑相借，助他打败段文央，可见也是个性情中人，只是不善言语，看着有些冷漠罢了，实则是个外冷内热之人。 我在长安时多得令师弟苏乔一家相助，方才能带着七郎杀出重围。哦，不知令师弟一家现今如何了？ 他很好，中南派被合欢宗强并之后，苏家和其他一些弟子就来到青城山，现在平安无事。 那就好，只是眼下长安局势不佳，他们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吧。 嗯，道兄现在武功恢复得如何了？若有空闲，能否让我讨教几招？ 李青鱼吃鱼见道，看到沈乔就好像看到了一把尚未出鞘满藏惊喜的锋利宝剑，爱不释手，恨不得将对方全身上下细细琢磨透了，却并非出于不可告人的龌龊心思。盯着对方的灼灼目光，沈乔哭笑不得。 我 阿乔现在要去指点弟子，只怕没有闲工夫与你耗着。你若想讨教，不如让本座来指点你几招。 你是谁？ 你若能打败本座，本座自己会将姓名报上。 你不常用剑，学艺庞杂，在剑道上你不如沈乔，而我的内力现在还不如你，不必打了。 本座从未见过如此有自知之明之人，你算是头一个。 原来是幻月宗燕宗主。 看来你认得本座。 嗯，听闻燕宗主狂妄自大，天下第一，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这两人怎么一见面就剑拔弩张？燕宗主，李公子是碧霞宗的贵客。 那就让本座见识见识这位贵客的能耐。 燕无师一边伸出食指，快如闪电却又曼妙无瑕，正是极负盛名的春水指法。那头铮的一声响，却是李青于秋水剑指出了一半，那一半剑锋正好挡住燕无师的食指。双方短暂接触，李青于连退三步，剑也被逼退回鞘中，燕无师则抽手立定，纹丝不动，高下立剑。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李青鱼固然是年轻一代有数的高手，毕竟还没法与燕无师相提并论。他方才也说了，自己内力比不过燕无师，倒是燕无师强逼着人家出手，有欺负晚辈之嫌。李青鱼握剑拱手，压下了翻涌气血。 这燕无师之所以能赢，无非是内力高明，而非指法高明。燕宗主内力强横，我果不如也。 哼，李公子，此番中南派掌门身死，又被合欢宗强并一事，想必在江湖上掀起不少波澜。我正想知道其中内情，不知李公子是否有空为我细说？ 自然是可以的。 请。不知燕宗主是想一并进来坐，还是另有要事？ 嗯，你们聊。我有些饿了，去厨下瞧瞧有什么吃的。 古古怪怪。 在沈乔看来，人家李青鱼上门做客，无缘无故就被燕无师挑刺儿，也实在是说不过去。两人若打起来，不管谁伤了，为难的都是碧霞宗。他也摸不透燕无师这种晴时多云偶阵雨的脾气，见对方转身离去，不由摇摇头，回到屋里与李青鱼坐下详谈。中南派因这次变故而土崩瓦解，像长孙胜这样出身世家豪门的公子也就罢了，没了师门总归是能回家的，其他以门派为根基的普通弟子就有点凄惨了，他们被迫选择站队，或者归顺合欢宗成为合欢宗的外门弟子，或者选择与合欢宗对立，投奔其他门派。像青城山纯阳观更因这次事件大会在此举行而暗潮涌动。此时纯阳观已隐隐成为与合欢宗、佛门三足鼎立的第三股势力，在北方不少不愿意依附合欢宗和佛门的门派都纷纷转投纯阳观寻求庇护，而南方因有长江为屏障，加之临川学宫的坐镇，合欢宗与佛门暂未大规模向南朝渗透。无心栽柳柳成荫，一匹臣一开始未必料到会有这种结果，但纯阳观本有心入世，他自然也没有往外推拒的道理。事件大会在纯阳观举行，显然也证明了一种人心所向。不过短短半年多，天下局势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难免令人唏嘘感叹。 事件大会群雄必至，正是切磋剑道的好机会，师尊希望道兄到时也能前往赴会，一叙道门之意。 连七郎在内，我共收了两个徒弟，他们如今刚入师门，正是需要巩固根基的时候，若我不在身边，恐怕无人指点，容易误入歧途。 我小时候练功，师尊都是只教一遍，让我们自行领悟的。武道本就与天赋脱不开关系，若连半点天赋资质都没有，倒不如一辈子渔樵为生，也好过蹉跎岁月。 此事容我考虑一二， 回头我与他们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嗯，也好。 不知李公子可曾听说玄都山的消息？ 未曾听说。 不知师弟如今怎么样了？自参与围攻燕无师之后，我便没再与他见过。师弟一心一意要让玄都山重执道门牛耳，却打从一开始就出师不利。先是被纯阳观先生夺人，后来又与突厥人合作，想借突厥人之势崛起。可这如意算盘未必打得响，只怕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经历过那样的背叛，如今思及与玄都山有关的一切，更像是一场烟雨朦胧的梦境，美好而不真实。 沈道兄。 啊，哦， 你若想回玄都山，我可以去请求师尊出手相助。 哦，多谢。若不是依靠自己能耐得来的东西，终究不长久。 李青鱼见他心中自有主意，便点点头，不再多言。二人说了一阵，时近中午，前来敲门的是碧霞宗弟子周夜雪。 李师兄，宗主在与我们师父商议要事，无法亲自出面招待，特意交代弟子前来，请李师兄与沈道长二位移步花厅用饭。 啊，多谢告知。既然赵宗主不在，那我也就不去了。能否给我与沈道兄准备两份饭菜？我想向他请教剑道，在这里边吃边聊即可。 好。 去不去试剑大会，对整个碧霞宗来说是件大事，赵池营必然要找岳坤池商量。这种时候无暇亲自出来接待李青鱼也是正常，不过叫周夜雪来接待却是有些小心思的。周夜雪年方二八，正是娇美如花的年纪，她与李青鱼年纪相当，又都是练剑的，可谓门当户对，若能因此生出情愫，倒是一段佳话。易辟尘自己虽然不婚不娶，却没有让弟子也跟自己一样的想法，纯阳观上几乎没有女弟子，李青鱼将来若也终身不娶，专注剑道自然无妨，若是想娶妻生子，碧霞宗女弟子容貌出众，不失为合适的选择。赵池营让周夜雪前来接待，显然也是有着同样的想法，但李青鱼似乎丝毫没有半点这方面的想法。周夜雪显然没见过这么不解风情的人，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过了片刻，再来送饭的人却不是他了，换成了范元白。沈乔旁观者清，看得出小姑娘对李青鱼好像有点意思，但李青鱼分明没那意思，他当然也不好撺掇怂恿，便假作不知。今日的厨子不是山下请来的，三菜一汤，味道都很一般。沈乔舀了半碗汤，喝到一半才想起自己喝的是鱼汤，而且好像是鱼头汤。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